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翻嚟第二節啦，咁我記得有位社會學家啦，就唔知你記唔記得叫孫隆基啊？ 記得，去咗台灣 嘅，台灣好，而家 Stanford 好似仲係嚇，咁就佢有一本名著啊，就叫《中國文化嘅深層結構》，希望我記得 八十年代嘅著作。 係啊，咁佢有一個觀察咧，我諗即係今日我哋都適用嘅，就係。中國的文化咧，長期處於喺個口腔期， 好似用弗洛伊德嘅人格成長論嚟到睇文化，當然佢有偏頗啦，但係你一個好嘅批判思想嚟嘅。 嗱，本書好唔好咧？我哋就唔係今日我哋要講嘅嘢，但係咧頭先我哋講第一樣嘢，我哋講嘢啦。咁呢次我哋講食嘢啊。咁就有個好介紹咧，其實呢度咧，即係喺我哋錄音嘅附近咧，就好多嘢食嘅。好唔好呢就大家判斷， 同你起碼多啦。 咁與此同時呢，其實就大家可以比較一下嘅。無論喺旺角或者尖沙咀嘅食肆呢，慢慢越嚟越萎縮嘅。即係佢租嘅問題，逼 租啦，逼啦，變咗開咗藥房啊、金鋪啊咁啦。 標行啦，即係標行。你睇而家都即係可以講話呢，就係一個已經成為一個趨勢的現象嚟啦，即係你哋行。 因為其實飲食係一門好難經營的生意嚟嘅。 喺香港啊，香港嚇，而且我發現一個現象咧，即係呢個港紙已經變成日本紙仔啊！即係我琴晚就喺呢頭食過，即係唔係呢頭喺旺角食過飯咧，落樓都要成差唔多100元，而且係啲好簡單嘢嚟嘅， 即係普通嘅全餐嗰啲啊。 係啊。差不多咁噶啦， 80多元啊， 系咯，去到80多元， 最算是實惠嗰啲都是80多元。 系啦，咁我諗即係香港的通脹已經是相當之犀利啦，即係我即係可以預見，即係冇幾耐好快用我哋當日本 yen 使。 三年前應該40多元， 40多元啦，加成倍咁滯，加成半 嘅世界，我哋人工梗係照夠啦，係咪唔使講？ 咁而家嗰個情況咧，就呢一區係省，我估計仲好少少，因為嗰啲名店未湧到。过嚟啦，都即系似乎即系机会不大啊！ 机会好彩有一班流浪汉啦，一班狐狸马叉，所以你行过深水埗，你千祈唔好歧视一班人啊！你嗰班人就救翻你个社区 吓。咁啊，呢一区咧，即系除咗食肆多之外咧，仲好似有一个现象，咪喺桂林街见到啲咩？ 見到前幾晚，即係年初一到年初三、年初四都有啲嘅，就係四周圍日頭咧就擺曬地攤啦，賣啲舊物品啦，即係以前喺北河街一帶嗰啲舊嘢就日頭都擺埋咁啦。但係就如果喺桂林街一帶就擺咗好多小嘅熟食攤檔，即係有賣腸粉啊、燒烤啊、印度烤餅啊、印度燒雞啊，梗係少唔去嘅就係普通嘅豆腐花啦、狗仔粉啦嗰啲啦豉油炸面 呢个咧，如果你年纪轻嘅咧，其实你就唔敢，即系冇嗰种感慨。因为咧喺我哋个童年嘅时候咧，其实呢啲嘢咧喺街边系随处可得。 街边随处可得，即使翻到学校，一放学校门就有几档喺度噶啦，有时嗌下交咁啦。但系你一去到就佢哋和气生财啊。 咁你有冇睇下嗰啲咁嘅摊档啦？因为佢哋其实就系靠咁样就养活一家人咁好多都系。即係透過呢啲咁嘅勞動咧，子女就可以讀書甚至有啲讀到大學添， 係嘛？當年其實係做呢啲少少嘅熟食攤販係賺到錢嘅 咁我哋嗰個前嘅 政務唔係呢個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啊，傳說佢爸爸都係賣雪糕嘅啫， 講佢又唔知依家啲雪糕佬幾慘， 係啊，冇雪糕，而家邊係仲有雪糕佬嘅 啫，即係得翻幾檔到雜誌仲珍而重之咁訪問， 係啊，嗰啲就變成係即係瀕臨絕種嘅物種嚟㗎啦 ，endangered species 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講話譬如呢啲咁樣，咁我哋以前喺街度可以食到啲咩咧？嗱，腸粉就好必然啦， 一定會食到㗎啦， 一定會食到啦。咁第一樣嘢咧， 嗰啲老鳳 啊，我唔知道你即係經歷過未，我經歷過啊，豬骨粥。 未喎呢、這個 係啊係啊， 因為可能元朗但係冇 嘅，而且係靚嘅豬骨粥嚟嘅嘛。咁、豬骨粥今日到咩咧？今日連鋪都即 係冇啦， 即係鋪都冇啊！大佬真係， 即係肯賣呢個柴魚花生粥嘅粥鋪已經係算係好有良心㗎啦。 係啊， 因為係特別賣得平 嘅。因為我喺灣仔都係成十年前啦，就。因為都做得唔錯，咁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即係特登喺鰂魚涌坐的士落去食，咁跟住買埋翻去俾啲同事咁啊。個原因好簡單，因為雖然啲嘢唔貴，但係可以整得好好食嘅。 佢係一大煲，跟住用柴，如果五六十年代嗰陣用柴火煲啦，咁要個功夫好先煲得靚嘅。當然豬骨喺豬喺嗰啲豬肉欄就收就平嘅，啲米當然都平，但係嗰下功夫係貴嘅。 係啊，咁簡單嚟講係咩咧？就係咧，即係而家呢個整體而家香港飲食業嗰、那個。即係難處或者難關就咩咧？以前仲有啲下欄啊，下欄嘢就係啲人哋唔要嘅嘢，咁你即係掃埋翻嚟，你可以整啲靚嘅嘢，整唔係整可以整啲好食嘅嘢俾你食嚇， 整到用功夫得㗎啦。即係譬如豬骨點解講下啲扮啊食間咧？點解豬骨粥可以煲到？豬骨入面有個骨髓啊嘛，佢有油啊嘛，你油加埋粥，你煲得耐，自然啲味就入咗去啦。咁啲豬骨頭上面嘅肉，咧根據法國廚師話就係最好食嘅部分，就唔係一大美國佬嗰啲鋸豬扒嗰啲啦。而喺骨头入边削出嚟嘅少少肉，嗰啲系最好味嘅。 嗱，啲鬼佬咧就唔识食嘢嘅。嗱，我举个简单嘅例啦，譬如话咧，你而家即系去打冷咁样啦吓，你食碟鹅片同埋食碟鹅分别边度咧？ 吓， 就冇骨骨嚟源系唔好食嘅。 吓吓， 你一定要带埋骨，你先至即系食到啲。 即系正宗烧酒佬就食烧鹅啲颈啊嘛。 吓，咁所以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过，譬如点解啲下冷啊，而家咁难做咧？个原因好简单。以前即係你食碟芽菜都好味啦，即係芽菜炒即係肉啲肉碎肉碎肉碎啊， 肉碎啦，咁之類。所謂三絲即係肉碎 啊。個原因梗係因為而家租貴人工貴，冇人同你得閒走去逐下逐下搣。第二樣嘢就係而家唔掠啲客，即係根本就冇得做。咁所以如果你做啲譬如呢啲下單嘢，嘥功夫。但係差傳到啲客慣，咁所以變咗大家而家即係爭相去做啲好 Q 貴，但又好唔多好食嘅所謂一啲貴嘅。 你連過年都咩蘿蔔糕都有搖柱呢個已經俾食家笑死嘅啦嘛。蘿蔔糕就係、是、要就係、是、要個蘿蔔嘅，唔係要嗰粒搖柱啊嘛。 咁你加 但冇搖柱就個貴個價咪起唔到， 起唔到嘛係咪啊？咁所以而家咪即係形成一個即係唔知產業傾斜啦。就產業的經營方法都傾斜，係嘛？咁所以即係我哋要提一個桂林街呢個情況咧，就話俾大家聽啦，就係、是、其實呢啲嘢咧，即、就、係、是、你只可以喺一啲租金低微，甚至衞生條件不太理想嘅情況之下經營。 佢由於都係現煮現食啦，所以即使佢有啲污糟都唔係太緊要嘅，就係咁咯。咁另外就係一樣就工藝嘅問題，就點解小販嘅嘢會好食啲？即係譬如我喺桂林街觀察咧，就係、是、佢大部分其實用炭爐嘅，因為佢驚俾人拉啊嘛，同埋你現場你等咁多嗰啲煤氣樽啊，或者係油渣樽嗰啲都做唔到，亦都危險啦，驚爆啦。你一爆嘅時候，食環署就嚟噶啦。咁你炭就整得咪燒親自己的手，或者燒跌落嚟燒親只腳啫。咁都係辣一陣。咁所以就你用炭爐嚟做炭燒乜炭燒乜嘅時候，個味道咪好咯，同埋個風味咪勁咯。臨遠就其實我喺地鐵一出就見到，哇！有一陣煙，跟住有啲火光出嚟，啊嗰度有嘢食啊，就係咁啦。但如果你用火石爐泵嗰啲，或者用油渣嚟泵嗰啲，嗰個效果當然係慳功夫，但係嗰個風味就冇咗。呢個就係即係小販點解會保留咗傳統嘅飲食工藝嘅，佢係其實係好淒涼被逼嘅。 嗱啊，即係我頭先講話，即係好美好一面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先講話，唔係咁美好一面啦。咁係咩咧？就大家而家又係後生，好少經歷過。就咩叫小販走鬼 啊？ 係我以前有啲親戚或者即係識得嗰啲做嘅人，佢話做嗰人自己都唔開心。 你有啲捉小販嘅， 捉小販 當然啦，俾人罵撐，同埋你明知破壞人生計 嘅。係啊，人哋可能一家大小就係靠佢喺度一日做嗰十幾個鐘頭去生存， 難嘅難嘅。 一嘢咁啊，即係唔知咩啦，有啲就 佢架生都充公， 架生充公充公埋， 即係嗰架車仔嗰啲爐具都充公埋，佢要重新揼個櫃嘅。 咁但係喺當其時嗰個社會條件或者嗰個經濟條件之下咧，呢個係無可奈何嘅生存方法嚟嘅。 不過以前啲小販管理隊亦都醒目嘅，同埋以前政府亦都醒目嘅，即係象徵式捉少少或者係呢邊捉個頭就唔知點樣放咗咁啦。 嗱譬如而家譬如花園街或者兩家又點嚟嘅咧？嗱，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嗰度唔係一開始就咁樣嘅。是有一年呢，我唔知七十年代啦，特别系嗰陣時係石油禁運之後， 石油災難， 石油禁運，禁運之後呢， 唔係 七幾年 都唔係好記得好清楚，但總之就叫我叫 oil crisis， 我嗰陣讀英文書係 oil crisis， 石油危機。 石油危機咁啊，試過嗰陣時候呢就即係實施過呢個燈火管制添嘅，如果大家有呢個記憶嘅話。咁嗰陣時咧，即係香港情況經濟情況曾經有一輪係好差， 因為當時我哋個輕工業譬如塑膠啊，嗰都好多係靠石油嘅產品嚟嘅衍生物啊，整啲原料貴咗。 咁於是乎咧，即係呢個殖民地政府咧就諗咗條橋啦，就容許啲人去走去做小販。咁而家呢個特區政府有冇呢個量度，或者有冇呢一種體量咧？咁可以話佢真真冇。 而家冇啦，佢就你小販就佢就覺得小販就同你啲鋪頭爭，整到啲鋪租咁貴，你門口擺檔嘢咪同佢頂咁。當然其實呢個唔符合經濟嘅，即係實際上嚟講，個小販會同個鋪頭有啲互動嘅，即係唔會話爭餐死嘅。另外咧就係小販經營嘅時間通常係夜晚啦。咁如果小販喺度嘅時候，個鋪頭如果佢肯捱咧，佢都會開翻，都會有生意，因為有人去。 咁個原因就係我又有少少陰謀論睇法啦。我就覺得咧，其實呢個咧就嗰個特區政府歷任嘅最高層咧。都是同地產商勾結嘅，就有意將呢啲咁嘅即係小販嘅生存空間係趕絕。你睇好多 case 咁啊，譬如領匯啊，或者即係呢啲係，佢係要將呢個咩呢，就係你普通人，實際上係另外一種圈地運動，就係我以前講過，就係話唔好俾你自己有一個即係自顧或者生存嘅空間，要令到你成為有大量嘅失業後備大軍， 後備大軍 咁就可以壓低嗰個工資， 同埋你冇咗小販，冇咗呢啲小生計嘅自力經營嘅方式咧，你就冇咗嗰種創業嘅知識，同埋係負擔創業嗰種精神，咁你就會打工安安心心，同埋安心心淒淒涼涼咁做奴隸 啊！即係你會變咗好，即係無可奈何地，你要為呢啲咁嘅大財團， 但你冇小販呢啲嘢，你就為失業點算？以前就好簡單，以前唔好話失業啊！以前我鋪頭元朗嗰啲鋪頭。成日啲對啲有時對啲客好差嘅，當時佢成日個老闆就好沙塵啊嘛，冇客，我執咗我咪推街邊咯咁。依家你唔夠膽講， 唔敢講係嘛？咁咧就即係嗰個咧，其實係一個唔係一個經濟問題，嗰個係政治問題嚇。咁政治問題就當然要政治解決啦。咁所以我覺得長期嚟講咧，小販係一個政治問題多於一個經濟問題嘅嚇。可能到有朝一日咧，我覺得即係如果我要即係去思考呢個問題咧，我要親自做小販去話俾大家聽。這個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的行抗議行動， 會經歷很多勢力 壓力，但當然要我深思熟慮先， 還有你看很多成熟的地方，即經濟很發達的地方或者經濟很差的地方都有小販的，即很發達的德國的有小販的，普通都有，台灣有，日本夠先進吧，都有小販 的。那我們講回譬如這個即小販，即係熟食小販或者呢啲喺頭先你講嗰呢啲咁嘅主，即係有主食嘅小販咧，佢會衍生啲咩問題咧？第一樣嘢，佢會令到環境好污糟。咁就喺香港嚟講咧，就好奇怪嘅，即係好多嘢咧污糟咧，我哋就容忍嘅，但係偏偏就呢啲嘢我哋唔容忍喎。嗱，你睇下其實街咧好多嘢搞到烏哩馬叉啦，特別而家啲自由行嗰啲啦，搞到烏哩馬叉啦。但系咧，佢特別咧就係即係以呢個衞生嘅問題咧去即係挑剔呢啲小販，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又係一個即係真實嘅個案啦，呢啲又大家要記住嚇。即係如果你冇嗰陣時嘅記憶，你有好單方面嘅啲問題，就係、譬如去捉呢小販，佢哋推住架車嘅時候咧，係會整傷途人嘅。係有個細路仔就因為咁樣毀咗容嚇，即係 有啲油鑊嗰啲， 俾油鑊嚇嚇會咁樣。咁我哋其實要講嚟講去咧，我哋要話一樣嘢就係咧，最理想嘅情況，比較理想嘅情況就係、你容許到一啲空間俾呢啲即係小販去 有一個生計，它那個副效即副作用是令到這些飲食的傳統，我們固有飲食傳統是延續到下來的，因為這些飲食的傳統是經不起現在這個貴租和高成本經營之下的 大集團經營那些標準口味， 標準口味 那燒翻就一定是 個人口味， 想盡心機就只是那班熟客或者那班街坊，而所謂衛生問題呢，即係老實講，當然會有，但係咧唔會太離譜，因為咧佢係嗰班人幫襯佢啊嘛，佢食到人病。但係你喺鋪頭食病人咧，佢又打電話去食環署投訴啦。街邊食壞人咧，佢直接打你。 咁你話先，我 即係起碼喺佢面前就唱衰你啦，即係喺啲街坊面前，哎，你食到我屙咁啦，咁都難做噶啦。 冇嘅，咁嗰啲喺傳統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嘅人， 傳統社會， 傳統嘅人 真係會鬧嘅。 其实他自己都有一定的道德标准的，我们以前譬如说吃个西瓜烂了回去，我拿回去他都照换的，无论他那档生意多不好，他都照做这件事，当然 有一定有人是做得不好的，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会淘汰， 但是整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不是好像现在特区政府这么说，我敷衍你班人的要求，这样就掟到你山卡啦咁远，走去同你俾呢啲咁嘅位你。 嗰啲 嗰样嘢本身实际上系冇帮助的，你必然又系咧，就系话你好似而家类似旺角咁样，或者甚至头先你讲桂林街边咁样，佢一定要有即系。一定人流的地方俾你去生存， 佢可以限制佢擺賣嘅時間，擺賣嘅位置，亦都可以係罰佢錢，但係都要規管嘅方法。 同埋就唔好搞到好似以前嗰個即係情況咁，六七十年代咁樣，即係啲走鬼啊，周圍走嚟走去。因為嗰陣時我哋見嗰啲情況就直情係似拍警匪片添啦，真係啊！ 嗰啲叫消極嘅管制啦，即係太多嘅時候就趕下佢，咁就會少翻啲啦。又多翻又趕下，咁啊消極嘅管制，實際上可以積極啲正面嘅咁樣管。 咁但係不過咧，即係喺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歸根到底亦都講翻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地產霸權嘅問題。即係你一日大家唔去即係解開呢個結咧，其實好多問題都解決唔到，頭燒翻嗰個其中一個嚟。 其中一個就好喺我哋表面見到嘅嘢，其實係好多嘅，即係你住喺間樓下低個商場已經係地產霸權。唔經過街，直接由商場到搭一架巴士，或者搭或者個商場本身有地鐵嘅，一入地鐵就地產霸權。翻到公司樓下嗰個商場，即係一個商業大廈下低嗰個摩，又係地產霸權。 衍生到譬如你劏房問題，都係呢啲咁問題嘅，即係你。而家個趨勢即係更加勁啦，就話我哋而家啲即係廠下。根本都即係冇人做工廠啊！咁其實已經我自己都試過啦，譬如我哋租 studio 都試過喺嗰啲地方租啦，因為叫平啊嘛。但係諗諗下，喂，仲好喎，做一樣嘢就係將佢變成劏房喎，咁於是乎咧，就而家啲租又貴翻啦咁樣。咁其實嗰啲嘢都係即係歸根到底一個問題啦。最簡單就係、是。因為你而家幾個大地產商攣住曬成個 supply 嘛，攣住曬成個 佢囤地嘛，有地有足夠嘅地滿足曬超過需要嘅樓房，包括公屋或者私人樓，但係佢係攣住唔起 嗱理論上咧， 政府係咁，地產商係咁。 理論上一個政府咧，我唔知啊，呢個六八九而家點諗啦？佢以前都即係講過好多啲乜嘢噶啦。理論上一個政府如果想爭取民望咧，其實將呢個問題咧，即係將呢個供應問題咧，土地供應嘅問題啊，將佢解決咧。其實這個政府必然會得到絕大部分香港人的支持的， 不是就在新加坡都一樣，是的，高壓政府，但是他每個人都 有居住的， 有總屋給他住，就是組合的組，不是組中的組， 整個那個即是如果變成這樣之後呢，那個當地那個政治的即是情況必定要變成很保守的，但是呢這個特區政府又遲遲做不到這件事，但做不到其實有些客觀原因的，就因為呢在这么多个即大的地产财阀以外呢，其实最大的地产财阀就是香港政府自己。 自己因为他的行政费以前就是规管晒，就是非经常性开支，即是基建那些你可以买地，普通开支就收一般的税，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财政纪律了，买地收入投资收入都可以用来支付这个经常性开支。经常性开支就包括官员的人工和退休长俸，他当然是捏住那样东西，益自己。这个就是 你冇一個民主政府嘅時候，或者個政府根本冇一個整體利益喺度嘅時候，佢咪 serve 自己咧？ 咁所以咧，我諗即係歸根到底，我哋而家講好多問題咧，即係如果你去到一個最核心嘅就係我個土地嘅分配嘅問題。而家嗰個即係情況就係一個土地嘅霸權，地產嘅霸權喺度嚇。呢個地產霸權咧就係壓住香港人最大，其實其頭上其中一座最大嘅 大石。咁咧，四五年前我仲未玩城邦論，即係玩嘅啫，仲未搞本土主義嘅時候，就好多都已經去啲大學論壇啦，都好多人喺度問我喂點樣解決地產霸權。我俾呢個嘢好簡單就民主普選。 嗯， 普選一個政府出嚟，你估佢唔夠膽起公屋俾你咩？ 即係呢樣嘢，即係我諗，即係簡單如一加一等於二啦。好，但係我唔明嘅，點解而家好多人都即係唔能夠睇到呢個問題？ 即係民生問題咪即係政治解決，政治解決咪普選咯。你要投票俾佢，佢先可以做到特首，做到立法議會，組成個內閣，佢梗係買你棒啊嘛。 咁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到最後有一日啦，甚至我覺得都唔太遠嘅。其實大家就應該可以為一個即係未來香港城邦呢一個政治即係民生政策去將佢落即係具體化。 可以好，其實好多公共政策，好多我哋成日好似諗唔到嘅問題，其實都係咁樣解決嘅。就係、是、政治同公共政策同民生係拉埋一齊嘅。就只不過我哋啲政黨咧，因為過去殖民地唔會俾你執政啦，所以政黨就比較少咁樣諗問題。亦都普通人淨係諗下扶助弱勢啊，呢、這個又扶助弱勢，嗰、那個就唔係喎。我哋商界利益喎，咁中間市民利益咧冇啊。以前咪殖民政府幫你搞掂咯，依家。特区政府鬼才你咩？特区政府企在商界利益嗰度。 嗱，而你依个头先讲呢个桂林街嘅问题咧，都令我谂一样嘢啫。呢样嘢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所谓嗰个左同右之间嗰个矛盾咧，其实你睇落去唔系一个真正本质上嘅矛盾， 唔系咁大。嗱，你唔系咁麻烦嘅问题嚟嘅啫。 你如果譬如话你对嗰个即系贫穷人士嗰、那个，其实你除咗系俾呢个。綜援啊，或者係即係所謂 生計啦。反而右派政府， 你可以同佢創造呢啲就業。 右派政府就會俾佢做小販，你唔好攞綜援，你自己搞掂，你搞唔掂你自己衰啊！你唔好怨我乜乜乜，我就俾出機會你。反而左派嘅政府就你唔好做小販，呢、這個有違衞生，有違尊嚴啊！推架車仔嚇，你幫麥當勞打工，身光頸靚，咁先至有工人階級嘅尊嚴。所以你應該幫麥當勞打工。 好似嗰個唔係佢哋講啊，好似你講嘅。 我講嘅，我將左即係左派，我將左派醜化啦。但實質。左派是做緊呢樣嘢嘅 嚇，即係可能頭先話阿陳文講係的，而且確係佢哋客觀上。但係我諗一樣嘢就話，其實兩樣嘢本身冇矛盾。喺呢個冇綜援呢一個安全網之前嘅時候，個殖民地政府何嘗唔要諗一諗？如果佢要維持嗰個社會穩定，都要俾呢啲空間啲人去 咁樣，甚至 係 再老一啲嘅殖民地，佢就唔俾退休金嗰啲，唔俾長俸嗰啲低級公務員嘅，佢就退咗休之後揾唔到食點啊，我俾個。排你去開食肆，所以嗰個叫大排檔咯，就係咁嚟嘅啫嘛。 咁所以好多時咧，即係而家我哋去到咁僵化啦，即係將嗰個即係左同右嗰、那個即係對立嗰個咁極端咧。其實呢個唔喺以前我哋嗰個經歷個年代係咁樣發生嘅。嗰陣時冇人需要討論呢啲左同右嘅問題。 嗰陣係正常嘅政府咧，就係咩都會整到俾你先啦。你整好咗個基本嘢之後，你先喺上面爭。即係其實係八十年代嘅社會是正常的，因為有綜援給你，亦都有小販做，有工廠打，亦可以讀大學，亦都可以做 trainee 去銀行，咩都得。你可以左派搞革馬盟啊，搞乜乜乜又得。你可以右派喺度玩嗰啲咩大卓爾嗰啲亦都得。即係當時冇大卓爾啊，但起碼係嗰啲右翼嗰啲經濟學、芝加哥學派嗰啲。但係依家冇一個政府佈置好個全面嘅局俾你玩啦。依家政府就收鬼曬，你就喺度拗啦。 咁嗰、那個即係原因係咩咧？因為在民生政策上面咧，而家呢一個特區政府嚇呢、這個689政權咧係 default 咗嘅， 係啊 default 咗。 即我希望大家明白什麼叫 default 即是電腦輕貴了機或者你按極它都只是出個畫面你其他按了是 BB 聲你刪了機再開回又是那個畫面 所以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所謂 context 這個 political context 這個政治本裡面即是去咬這些問題沒有意思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你而家實際個問題嘅本質唔喺呢啲左同右之間嘅分野，而係話你當呢個政府如果佢係民選，甚至如果佢唔係民選，好似當年嘅殖民地政府，佢肯回應嗰、那個即係市民嘅一定嘅訴求， 而啲訴求當然唔係咁直接簡單，我要乜嘢俾咩你，而係話佢同你諗埋，究竟你即係嗰個需要係點樣可以達到嘅時候咧？ 即係俾個位你走走賺下。 其實呢啲咁嘅民生問題嘅措施嘅討論先有意思咯。即係否則而家大家又拗，即係左同右啊，做最低工資啲冇 doesn't make sense。 最低工資咪就係最低工資咯，或者最低工資咪就係最高工資咯，咁解。 係啊係啊，即係變成嗰個客觀效果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即係有時大家而家花啲時間去討論問題咧，就好浪費光陰。即係倒不如好似我哋咁樣啊，得閒咧就去桂林街食下嘢， 食下嘢，體會下 ， 跟住諗下以前係點，依家係點。 係啊，你必須有呢個歷史感嘅時候咧。你先至可以睇到咧，即係成個問題個症結係邊度？ 有啲乜嘢嘢係唔見咗，而你以為係係應該唔見嘅譬如個桂林街本來忽然間出現咁多嘢，好似好好玩喎，但係得三日。但係其實咧，一路去到1994年到嘅深水埗咧，成條街度度都係呢啲嘢嘅。只不過當然冇咁輝煌啦。 咁我諗啊，陳文頭先講嗰咧就即係好正重過你今日講嘢啦。无论我哋第一次讲嘅广东话， 系啦， 我哋嘅广东话电视剧，我哋嘅猪骨粥， 粤流行曲，粤语电影， 粤电影， 鬼片、僵尸片、打斗片、血腥三级片，港产嗰种三级片， 或者系呢、這个僵尸功夫片啊之类的。其实你要谂啊，你唔系就系睇完之后，你要睇下点解以前有，依家冇， 系啊， 咁我最近一個例子就係、是，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喎，就係我又喺其他節目講過，就係有一日喺年初二嗰陣時候，我即係因為太得閒啦，我喺茶餐廳度食飯，我睇一睇呢個電視，電視係播緊《賭聖》喎。 係啊， 嗰個《賭聖》 我都第一睇，我仲要諗下，喂，點解嗰陣拍到啊？ 點解 咁渣嘅條件拍啲咁嘢？ 點解入邊嘅笑話咧，全部都係以呢個 大陸 中國嘅？呢啲咁嘅落后嘅情况作为题材， 而当时系阿司徒华仲喺度，唔系唔会闹嘅。 当其时点解冇左交嘅咧？ 冇啊！ 喂，如果呢套戏即系今时今日拍咧， 左交第二啲嘢玩紧当时。 如果呢套戏今时今嗱，我真系我觉得大家可以重温前嗰15分钟啊！即系如果今时今日咧，即系呢套片咧，假设咧啲人冇睇过。而有阿周星馳喺香港嘅話咧，我諗啊，周星馳有取代咗陳文嘅地位。 有，同埋阿鄧小平，其實一個諷刺人，以前咗左翼，佢就拍電影，佢就做， 再我攞， 佢就做文化工業。 OK， 依家冇啦，係咪？依家翻大陸。 咁啊，珍惜過去啦每當變幻時啊。OK， 咁啊，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